去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9点，升230点，总成交金额2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6，升5.2；美团170.8，升6.3；阿里巴巴99.15，升2.6；京东集团244.2，升4.6；恒生中国企业73.18，升9.2；中国海洋石油11.24，升3毫；比亚迪股份239.0，升2.8；盈富基金21.24，升2.6；快手64.55，升1.9；友邦保险77.55，升8毫。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912，瑞士法郎8.08，澳元5.69，加元6.165，新西兰元5.151，欧元8.342。每百日元对港元6.0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12。港金报17,80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0.68美元，卖出1,90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噶，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柳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雅竹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官立中学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在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上和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鲤鱼门径一号、海澳湾二座、天水围嘉湖山庄美湖居七座、屯门仁政街7-35号、屯门中心大厦、九龙城东头二村黄东楼、将军澳天骏3B B座、上环新街市街8号、康威花园 A 座、柴湾兴民村文富楼、屯门富健花园8座、天水围天恩村恩怡楼、沙田愉翠苑愉勤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每晚一年两集，双重好戏。 蝴蝶的翅膀，掀起千里外去。 献给追寻着、坚持着、骄傲过、哭泣过美丽的你。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5月6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考生或其同住家人如果因应政府公告而需要接受强制检测，但是在考试前仍然未取得检测结果，考生及其同住家人只要在考试当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的时候结果为阴性，有关考生就可以获准进入市场应考。 考生需于考生健康申报表作出申报，市场学校会尽量安排这些考生在独立房间或者稍微远离其他考生的座位应考。 希望大家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留班不会留一世的。 为每一天讲再见，为每一天都再见，谁去光阴可以再一遍。人话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之去来面，别太早给起世界污染。 除了是记录自己留班的经历之外，亦都是有感而发，这两年的疫情生活有原地踏步的感觉。不过扎启歌曲当中最后呢，都是表达了肯尝试就会有另一种出路。作曲 K 曾泽光，填词林若玲，编曲咳新风黄少明 K 曾，监制咳新风。 欢送会告别同辈， 上榜四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黄明德留班同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爸爸星星期四啦，我是梁继昌。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早晨早晨，星期四，四季平安，今日是立夏。 哇，是啊， 是啊，正式踏入夏天的 了。哇，开始热了。 其实你说是不是很热呢？我又觉得未是很热。 嗯， 因为这几天是去到，晚上我昨晚好像李丽蕊这样，我就不开冷气了。但是呢，我 不用了，这几天都 睡了一阵之后呢，我感觉有点 那些在飞。 蚊仔。是啊，小蚊仔。咁收尾我 细蚊仔啊，喺你屋企度飞，哇！ 细蚊仔， 好惊、 啊，仲有细路仔， 我会拍低啊，咁难得 系啊，喺度飞啊飞啊， 系啊， 但你唔觉得咩？有时咧晚上有呢啲咁嘅小昆虫咧，系会令到你，哎呀，算啦，不如开冷气。 系啊，佢好衰噶，佢系等你瞓着咗，就半夜先飞出嚟。 跟住你觉得呢度又痕，嗰度又痕嘅时候，佢哎呀，算啦算啦， 三四点就出门啦，凌晨三四点， 等你瞓咗 后就冇啦， 冇错冇错， 收工啦佢哋， 因为佢要走啦嘛， 系啊，食饱啦。 有冇留意？有时佢哋咧会咁样噶，见到一个光啦，跟住咧你就会见到佢趴晒啲窗度噶。 系啊， 到时你见到佢肥嘟嘟，跟住咧 抖嘢拍佢， 跟住就哇成劈。 你知唔知 我啲血？ 我曾经住过一啲村屋啦吓，新界嗰啲，一到黄昏咧，你嗰无端端嗰个白色嘅墙会变咗黑点墙噶。 哇，咁夸张？ 系啊， 焗晒焗晒度噶。系 啊， 俾我入嚟啦，俾我入嚟食你啲血啦，咁 样。系啊系啊， 好。 不过又咁讲嘅，因为其实咧系有啲就出没嘅时间嘅，大家都可以留意嘅。因为我自己本人系住村屋啦，咁所以佢哋喺度讲紧话黄昏，尤其是呢啲咁嘅时候，立下开始就 系 啦。咁样咧，你就要喺五点零钟到嘅咧，就会闩晒屋企所有嘅窗。就算你话有嗰啲咩蚊网啊咩都好嘅话，我觉得都唔得噶。佢哋好醒啊， 好醒噶， 喺啲罅仔嗰度位飞入嚟噶， 总有啲窿入到嚟噶。 系啊，跟住仲系伏埋一个地方喺度，跟住你以为啊冇嘢啊冇嘢啊，咁样就系夜晚三点零钟啊先至嚟搞你。 系啊， 咁所以咧佢就话喺呢一段时间咧，你就删咗佢，咁啊直至到可能系七点过后咧，佢哋就唔会咁多噶啦。 系夜晚七点后， 夜晚七点过后，咁啊会好啲，咁你可以开翻。 喺屋企食饭嘛，佢哋 等于系朝头早一样咯，朝头早都系啦， 即 系 有 晒时间。有时间嘅，佢出没嘅时间嘅，咁样咯。你只要避开嗰啲时间嘅话，佢就冇咁容易会走入你间屋咯。 老师，我有嘢请教两位，因为我咧而家咧就备咗嗰啲电子蚊香，亦都买咗一支冇味冇乜都冇嘅杀虫水，成50几蚊一支啊。 我知啊， 我想真系 人畜都冇害， 但系其实冇味会唔会仲危险咧？ 唔知啊，我想请教你。我真係唔想用嗰啲科學嘢，有冇啲即係民間智慧驅蚊嘅咧？ 有嘅，因為咧我最近咧都開始翻你只驅蚊驅你自己嘅蚊啊，定係你屋企嘅蚊啊？ 屋企嘅蚊， 哦，因為 自己啲咩蚊？ 我自己啲咩蚊？ 因為有一啲嘅就係有個做法，就係你搽蚊怕水喺你自己身度咯，就算你屋企有，佢都唔會咬你咯。 但係 好 難 自私咯， 我覺得蚊怕水。 唔係冇辦法， 咬隔離嗰個， 因為我試過就係有個朋友，佢屋企咧就唔知點解有好多蟀。佢唯有要咁樣做，係啦， 自己搽上身。 唯有就自己搽喺身嗰度。 咁都有蚊貼添嘅， 係啦，即係類似係咁樣啦。所以其實我頭先就係咁嘅意思。咁你另外你講嘅就係話，我如果全屋你都可以驅蚊嘅話咧，我唔知係咪真係好做好使。就係我試下用一啲嘅棉花染咗一啲叫做 eucalyptus 嘅油，嗰啲叫做 eucalyptus 應該係桉樹油啊。系啦，咁样咧就我一阵查一查，话俾你听系乜嘢啊？即系其实就系树熊食嘅嗰啲系乜嘢？尤加利，尤加利叶，对唔住，尤加利油。咁样跟住你就将佢咧就染落去你嗰啲棉花度，跟住你就摆喺嗰啲即系门口啊，窿窿窿啦， 窗边啊。 佢哋我真系见到佢咧就由飞过去，嗰个范围即系会散发嗰啲油嗰啲 就停 咗喺度，唔系佢即刻走 啊，飞走啊，即系你见到啲核突嘢啊，或者闻到啲臭味。你都会走啦， 即系隐形嘅墙咯，防蚊墙。 嗰个味道会即系维持几耐啊？ 咪维持到你自己都闻唔到为止咯。但系又唔好太多，好似听讲话，其实佢都系有少少毒性嘅，咁就要小心啲咯。系啦，我就试过用咁样嘅方法嚟去摆喺一啲，即系开咗个门咁样，咁跟住我就会摆几块，咁佢就见到啲蚊有咁样嘅反应咯。 好笑， 咁我就觉得，咦，系咪都可以试下咧？你喺一啲买 aroma 嘅地方，香薰嘅地方，佢一定会有啦。咁同埋佢就喺网上度订啦，咁可以订一个比较大支少少嘅，因为其实佢都几有用。 会唔会好似啲树熊咁咧，成日昏昏欲睡，嗰啲食完嗰啲尤加利叶咧，成日都会想瞓觉，想瞓觉。 系啊，或者揽住啲嘢。 系啊，几好啊， 正 啊，树怪咁样。 系啊， 另外有啲人话咧，种一啲咧，即系嗰啲叫做驱蚊草。 我觉得冇用。 我都觉得冇乜用嘅，系啦，或者一啲比较难闻嘅，我唔知嗰啲叫咩咧。我屋企有一棵啲味咧係好近嘅，即係近乎臭與香之間啊！有啲人都話得嘅，咁但係我又冇特別覺得係好有效。 OK， 各方面方法 啊，同大家分享下。 好，早晨，廿五度氣温，相對濕度68%，立夏啦，星期四啊，今日愛好系列， 再講遍，飛閃先，死都唔記得咗。 男人的歌， 有咩選擇？你都可以留言嘅。 Before you go go 啊，十点二十分嘅啦，咁啊今日天晴咧，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明日同埋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哇下个礼拜又有雨啊， 哇系啊系咁噶啦，夏天就系咁噶啦， 冇错， 系啊都几中意， 时晴时雨， 我都中意噶，特别哇晒完一扎大雨之后咧出太阳， 系啊 好正， 蒸 地咧有啲 晒翻干佢，系啦、 啊， 咁、啊、你跟住就升天啦，啊咁系好似烟咁， 升咗啦， 升天啦，喂嗱，讲起买嘢咧，我唔知大家买嘢咧会唔会有一啲嘅少少自己会常用的方法啦，咁今日咧有一个关于便利店有啲货品啦，令我谂起咧有时买嘢咧，举例吓，譬如你唔知嗱，你可能 Sarah 比较少买，我见你好少食空气包嗰啲个， 嗯， 即系你知边啲嗬，即系面包店一格一格一格嗰啲咁样。 诶，琴日你咪食咗个提子包咯， 提子包唔系空气包啊， 嗯， 唔系空气包， 我啲系诶旧式嘅 面包铺， 面包铺嗰啲提子包， 但我讲嘅系嗰啲新式嗰啲一格一格一格嗰啲， 嗯。 但冇乜原因，即系你唔买冇乜特别原因，即系 冇乜特别原因。我唔中意嗰种咯， 系、oh, okay. 啊，其实我唔中意嗰种新式嘅面包铺，佢哋嗰啲馅嘅。讲、oh. 完啦，系啊，就系、是、咁样咯、嗯。 明白。 我就唔买。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就少买，唔系少买咧，就系、是、我唔中意嗰啲人咧开咗个格之后咧唔闩翻啊，变咗好似、 嗯 哦、你知啊，疫情呢两年吓，唔系温度啊，唔止温度， 点都系啦， 有少少唔卫生啊，系啊，譬如你有个人打开个格咁打个黑黐咁。咁我就覺得咁咯，咁而家就我見好多都比較執得小心啲啦，佢真係會刪曬啲格啦，同埋如果你有買開咧，佢而家托盤咧係反轉買嘅。 嗯， 托盘是反转、嗯。如果以前咧就系向上摆嘅，咁、 嗯、 你会更加就如果向上咪全群咯，咪先个个都摆晒向上。 我都觉得唔干净。 你觉得唔干净？嗱、嗯，咁所以我先讲。 你会点啊？你会喺现场食啊？ 我就咁样夹， 伸个头 嚟食。 我唔攞个托盘 嘅，伸个头嚟食。 我唔攞个托盘啊，就咁样夹住去，然后俾钱。真系啊！ 夹住个包吊喺半空咁俾钱。 系啊， 咁如果你买多， 咁你喺度行嘅时候， 我唔会买多个，我买俾钱。 咁因为你夹住行嘅时候，咪仲多菌咯。 系啊，周围黐咯。 周围黐咯。 你夹咩？ 你一系 借咩？ 你夹住摆落格粒底，咁咧就冇菌。 我觉得你一路食会快，即系食完之后就跟住之后就俾 钱 会仲好咯。 哦， 即系夹住，你下次试下。 得咗， 我咧就会。夹入少少嗰啲， 系我都会， 我就唔会夹最出面嗰一排， 系 啦、嗯，可能系唔知道有冇帮助， 心理作用， 心理上啦， 系啊。 咁咧讲到便利店里边咧，有一啲嘅第一好难卖嘅货物啦，吓、 嗯， 好少人买噶啦咁样。第二咧就系、是、有啲咧就话原来咧摆得前嗰啲咧，就反为咧系最 就嚟到到期， 唔系就系、是、啱相反啊，就系、是、新啲嘅、 嗯。 有啲人以为入边嗰啲咧。是会 我专抄最入咯、哎， 我唔会噶。 我专抄最唔系我睇翻个 expiry day 啊嘛。 系啊，一定会睇。 我要睇，冇错 啦。前面嗰啲22号，后边嗰啲24号嘅24号。 呢个应该系必须嚟噶啦，睇 expiry day 系咪先？因为有时摆埋一齐都会有唔同嘅日期。 系啊， 会唔会其实讲紧嘅唔同嘅地方？因为我又有听过嘅就话，如果你喺超级市场咧，就系应该要攞里面嗰啲嘅噃。 嗯 嗯，但系你讲紧系便利店，可能便利店就因为贪利便利，所以其实应该就系。一攞咗你就走、 嗯， 所以你就唔会得闲就慢慢即系，哎睇下究竟咧呢、這个糖有几多，盐有几多，你冇咁多时间啦、 啊， 所以佢咪就系摆喺最前嗰一格嘅话，就等你可以一攞咗之后你就走，咁、你咪就以为你系买到最新鲜嘅， 冇错。但系最好都系睇日期啦，我觉得 系 咪？而家差唔多一定会有日期，除非嗰啲面包就唔会吸个日期啦。 面包都有日期噶， 有啊，包住嗰啲 我讲一嗰个嗰啲未 包， 即系有个 tray 俾你攞嗰啲， 系啊， 冇啦。 如果你包装梗系有啦。嗱，佢話便利店最少人買嘅東西咧係咩咧？咁樣其實超級市場有啲我都覺得應該冇咩人買嘅、 嗯。 第一就係嗰啲絲襪啊、旅行裝啊，即係嗰啲細 pack 嗰啲沖涼液 啊嗰啲咁樣，佢好少人買嘅。你會唔會嗰啲地方買？ 去人哋屋企度過夜啊嘛， 係臨時， 跟住你就買下啲紙底褲啊。 紙底褲都係其中之一。 我知啊，我就覺得佢應該係 啲 咁嘅嘢咯。 好浪漫啊！去人哋屋企過一夜。 唔浪漫啊？點會 浪漫 啫？ 我諗起好多嘢啊。 唔要準備咁多嘢。其實 但 係點 解你去人哋屋企，你使乜買嗰啲涼妝啫？ 我都係咁喎。 佢俾你用啊？即刻收埋曬。 係啊，又或者咪就係清水。 有啲嘢點俾你用啊？男女內衣褲點俾你用啊？ 唔係你嗰啲簡易咯，咪俾人用。 但係你自己有著去噶嘛？你點解 要？你 要 換噶嘛？ 你夜晚瞓覺唔好著咯。 係啊，過夜佢咪講一個，佢咪點會諗咁多畫面啫？唔通睇戲佢諗咁多畫面咩？佢諗住帶人翻屋企。 去睇戲都買呢啲嘢， 唔係紙底褲。你喺戲院做啲咩㗎？ 我想問 你唔係睇戲㗎係嘛？ 你幾時去買啊？咁？ 嗱， 譬如可能我同你嚇，即係去睇完戲啦，大家知道就之後有著落啦。我幾時去買啊？即係上去 屋 企 之 前 咯。係啊，係啊。嗱，買嘢都呢個時間都係好關鍵嘅。 我正想問 就好肉酸嘅， 係啦。 即係你不能夠去到人哋屋企，然後話我落去買啲嘢。 冇錯。 咁你咧嗰個就會即係。 你明我講乜嘢啦？係咪？又或者個女仔先講就，不如我哋去便利店度買啲嘢咯。係， 除非女仔提就會好啲。 你唔係，又或者就根本你都冇諗過就，我冇諗過啦，今晚。俾你喺我屋企嗰度过夜， 系啊， 但系我自己提出，我嘅意思就系嗰一点，你几时你先知道应该入边买嘢咧？ 如果你话 想讨论呢一样嘢啫， 唔使买啦，原来你自己买定，好似好肉酸咁， 系唔系？ 好核突噶， 同埋唔单止我讲紧呢啲嘢噶嘛，你有啲嘢你佢几时买咧？ 系啊， 买定又唔得， 生命阻止器啊嘛， 系啊， 阻止啲生命， 生 命阻止器。 你点解唔 好犀利？ 点解你唔话重重捕捉器咧？ 佢唔系捕捉啊， 但呢个就。Q 咗啲，我哋生命阻止器， 好似 professional 啲啊， 好 grand 啊， 系。 但系阿马博士，佢唔单止系阻止生命，佢都系阻止细菌嘅。 我知病菌添， 唔使讲咁多 啦，冇错， 生命阻止器 K， 一切嘅用 阻止细菌 K， 欢乐延伸器， 综合晒所有以上嘅嘢，佢都可以阻止咩？ 呢个买嘢嘅时间真系好关键， 同埋你话你提出话买都尴尬，提出话买都尴尬。 唔系，就算我上， 除非你真系好熟好熟啦， 又或者我就我上咗你屋企，我发现你准备咗， 嗯， 都尴尬。是不是 即如果女仔准备又是尴尬。 女仔准备又 是尴尬。男 仔 准 备又尴尬。 如果我身为男士上到去咦个女仔原来准备了我很多东西想的。 是不是 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会来用这个生命阻止器 我觉得是应该要有生命阻止器来保护自己的。 不是这个是当然必须 的。如果你真的要的时候的话我就宁愿你有准备了。 是不是这样东西无论哪一方面买都是有一些的。尴尬啦，不过亦都佢要提出咧，如果你喺一啲嘅便利店啊，佢咁讲啫，有啲嘅呢啲咁嘅小兔子咧，系会有啲刺穿咗，俾人吉穿咗 啊， 系啊， 咁所以就要小心啲， 系啊，所以有咁多啲生命冇被阻止， 系，点解会啲人要做呢？ 咁叫持续发展咯，啲生命。 有生命持续发展，咁就系呢啲咁嘅生命阻止器被吉咗窿，系咪？ 一个唔安全嘅兔仔，不安全的兔仔， 哎呀 ，unsafe rabbit， 唔系你可以话有冇嘢饮啊？你屋企买嘢饮咯。 嗯， 咩啊？唔 系即 系 佢哋 啲嘢 搵事啊， 搵一个去入去便利店嘅 借口，系啊，买啲嘢上。 跟住咪喺佢唔留意嘅时候，自己劈落去。 系啊，因为佢。摆晒喺收银前面噶嘛， 咁你都会逐样嘢嘟噶嘛？哎呀，佢跌咗盒落，算啦，照买啦，咁样系咪咁啊？系咪啊？ 通常呢啲女士咧会醒目行开嘅。 啊，你出去等我啊！你唔 通会话啊呢个牌子唔系几好，唔抵。 我用过唔好， 或者我要提子。 系啊，36个嗰啲抵啊，家庭装， 谂住今晚用晒。 系啊，可你用唔晒我又用。 咁衰嘅你，我讲完嚟叫你讲国语， 系咁噶咯。我哋有几时知道自己究竟去边度？ 你收明咗， 我失晒性噶啦，大佬你要控制我。 失咗常识啊，今日，咦你今日好 high 喎， 系啊 ，high 跑马， 系 啊， 哎好啦，嗱今日咧我哋继续吓，我哋嘅生命会继续嘅吓，开开心心唔使阻止， 亦都出咗嚟啦， 出咗嚟啦咁快， 咩出咗嚟啊？你讲紧咩出咗嚟啊？ 冇嘢。吓，唔使 elaborate 落去 啦。OK， 好，明就明啦。好，10点半听紧风骚，快活人翻嚟先啦。10点半新闻报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从系统开发商了解到，由于安心出行程式要操控不同型号手机嘅镜头作扫描用途，因此使用咗市场上嘅模组，当中包括预设嘅人面识别功能。但开发商强调，从来并冇启动人面识别嘅代码，而系系统打包上架嘅时候，一啲冇用嘅功能亦都包括在内。政府收到查询之后，已经要求开发商在不影响程式运作的前提下，尽快移除无需要的功能。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资科办验收系统的时候有测试功能，亦都有找独立第三方进行保安审计，并没有发现安心出行存在保安风险或者侵犯私隐。对于有市民反映安心出行错误出现红码，黄志光话收到几十宗相关报告，安心出行寻日已经更新至 3.2.3 新版本，呼吁市民更新程式。警方在2017年針對本地倫敦金詐騙集團展開執法行動，在2018至2019期間共拘捕66人，經過調查和獲取律政司意見之後，警方以串謀詐騙和洗黑錢罪起訴6名骨幹成員，當中兩人屬於主腦，涉及款項超過3億9700萬元。案件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将会排期在高等法院审讯。警方相信已经成功瓦解有关的诈骗集团。警方说，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受害人将金钱直接投资入个人户口，亦都会要求投资不同的虚拟货币，将钱放入不同的电子钱包，增加警方调查难度。警方又说，今年头两个月的网上骗案有243宗，较去年同期上升133宗。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联储局决定加息半厘和缩表安排属于市场预期之内，但不会影响香港货币金融稳定。他说，美国加息速度快过上个加息周期很多，资金流出港元的速度将会快过上个周期，但速度要视乎港元资金供求等的因素。他说，港元外汇市场交易非常畅顺有序，目前银行体系总结余超过3300亿元，见不到市场流动性有任何明显风险，并提醒拆息会慢慢上调，市民在作出置业和按揭等决定的时候要小心管理利率风险。南韩新增42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少过50000宗，再多79名患者死亡。现有重症病例441宗，较前一日增加9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38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40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2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蚊，升6毫；美团167.9，升3.5；阿里巴巴97.6，升1.05；京东集团238.8，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72.5，升2.4；盈富基金21.06，升8仙；中国海洋石油11.16，升2.2；药明生物52.7，跌4.6；比亚迪股份238.6，升2蚊；快手63.85，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02，瑞士法郎0.972，加元1.274，人民币6.615，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港金报1780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0.2美元，卖出190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咧，由于有车辆翻侧啊，有反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开始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咁入翻去屯门咧都有车龙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由于有反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啦，咁入屯门方向咧都有八卦龙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在九龙区启德隧道现在去回观塘方向，近着管道入口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近着卫理道对出。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着管道入口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过晒东九龙走廊，去回加士居道，近着卫理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都系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星河名居，伟业街去返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着理工湾位的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仲系一带车多噶，就系、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一带咧都仲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连翔道澳海城方向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同埋沙头角公路上和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Mean 康康李志刚， 我是 QB， 我是阿土。 疫情下梗系要送花俾妈咪啦， 我就会揀西兰花啦，因为我专食西兰花炒鲜油嘛。 我咧就会送金银花，因为金银花咧可以煲凉茶清热解毒啊嘛。 我会送霸王花，因为我中意饮汤。 定你好霸王啊？ 哎，送咩花都好啦，最紧要系 妈妈锡晒你。 我哋泰基餐厅又靓又好食，喺啲碗碟洗得慢。喂，茉莉，有干净嘅碟未啊？ 哎呀，维敏哥好冻啊，点解洗洗下会唔会流血嘅？ 点解啲碗碟中间有把刀噶？污糟嘅刀具，千祈唔好将佢同其他啲碟摆埋一齐洗啊嘛！一个唔觉意就会俾啲刀具割伤噶啦。 啊，茉莉，你贴块胶布先。啊，睇嚟大家都要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案剧噶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饮食业潜在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陈维敏，维敏哥。 洗唔洗一早一晚都要洗头啊？夜晚洗完咪得咯。 大家可以想象下，夜晚先洗一次头嘅话，瞓觉嘅同时，我当你瞓八个钟，咁你系会出头油噶。咁你之后去翻工咯，再加你十个钟头工作，个污糟嘅头油 stay 咗喺呢个头皮度，湿住你个毛囊。所以我系强烈建议所有男士系一定要早晚洗头。 要知道更多头发护理嘅问题，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听紧风骚快活人啦。嗱，我哋逢星期几啊，讲下戏嘅，星期一系啦，会讲啲唔同嘅电视剧啊、电影啊等等啦。今日咧都有啲好嘅节目咧，介绍俾大家就系呢个国剧830嘅《怪你过分美丽》。嗱，今日5月5号啦，咁啊，佢会5月6号，听日开始吓。喺你讲埋佢， 港台电视31啦， 系啦，港台网站啦 ，Screen App 啦，就会系同步直播嘅， 冇错啦。 喂，但系啲演员阵容真系好犀利， 好犀利啊！ 有一位叫做秦岚啦，如果大家有《延禧攻略》有睇嘅话咧，佢就系饰演咧就系夫差皇后呢个角色嘅呢一位好 丽 之人，亦都系靓女嚟嘅，冇 错。仲有就系一位咧，喺一个嘅游戏节目里面啦，咁啊都 不幸 系啦，不幸地嘅就系猝逝嘅，咁啊就系终年35岁嘅高以翔啦，喺里面咧都系饰演一角。仲有就是我哋都识嘅就系个影后级嘅人马啦吓，就系魏英雄小姐都喺呢一个嘅即系国剧里面啊，怪你过分美丽咧都有饰演角色噶，所以一定要 密切留意 啊 吓。冇错，5月6号星期五开始，咁啊逢星期一至五每晚播两集嘅。睇翻我哋嘅 Facebook 咧，咁好多人都提议咗一首男人啲歌有啲咩选择啦，咁样咁啊讲下大家啲选择啦。咁啊，譬如包括咧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苏永康嘅呢只歌， 我都有谂过， 系我都有谂过，张学友嘅寂寞的男人。仲有一隻我以前好中意聽嘅就係咧叫《衣櫃裏的男人》啊，梁漢。躲於衣櫃裏， 佢 會 唔 會 出 嚟啊？女佢唔會出嚟。 唔會㗎，係啊，嗰啲就叫出櫃啦的男人啦。OK， 就兩第二隻歌嚟嘅。嗯，仲有冇？ 仲有。男人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哦，咦，这个你的主题曲 是啊，你会不会播啊？今天好久没听了，大佬。 不会。喂，很多人提议他驱蚊可以用香茅油。 香茅油都得，即 系 类似呢啲咁嘅嘢咯。 系咪越南菜嗰啲香茅？ 系，lemon grass。 我都觉得有少少 蚊啊！点解真系全香港周围都有蚊嘅咯？住得高又有蚊， 积水咯。 你住20几楼，你都有 我嗱，我就因为我 飞得好高， 天台有个花园， 系 有啲人话关事咯，我唔知啊，即系花花草草咯。 你两个门口 花花草草咯，系啊， 可能佢跟住你啊， 系啊， 摄一个细蚊仔 啊， 蚊三味。 香太话你有个生命阻止器，讲得好啊， 系啊，生命阻止器真系好正，我觉得 系 啊，佢唔单止有生命阻止器，仲系话题阻止器，呢个就系我啦， 话题终结器， 我成日就佢系话题终结， 话题终结器， 我成日窒住你。 欢乐阻止器 系啦系啦，咁另外有啲人话用艾条，艾条咪用 到啊？又系嗱，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会点蚊香啦，但系蚊香会担心里面会有一啲嘅化学嘅化学剂里面 啊 嘛，咁所以咧而家都系兴嘅，就系咧整成好似个蚊香咁样嘅一饼嘅，你可以试下喺网上买，有都系艾嘅味，艾嘅 味 咧冇错，亦都真系好五味，有啲人好憎。咁你就係用呢一樣嘢咧，我見到有嘅，有得賣嘅。 好， 嗰時咧，因為疫情即係未有疫情啦，仲可以係啲小朋友班嘅時候咧，好多啲小朋友咧夏天尤其是咧，嗰啲家長咧會同佢貼好多啲蚊貼，前啊後啊邊啊，哇！我一企埋去咧，嗰啲味其實就算對人都有少少。唔舒服嘅，好濃嘅嗰啲蚊貼啲味咧， 唔使嘅， 唔使貼咁多， 唔使貼咁多。我都試過，我見過有一個就喺行山咯，佢貼到好似骷髏骨咁啊，即係一排咁樣一隻，佢知佢四方方一隻噶嘛， 大人嘅時候就 大人啊。大人咯，跟住因為佢行山嘛，佢驚佢俾嗰啲白文伊蚊針啊，所以佢就一 行山又 係後邊有一排，即係好似嗰啲脊骨咧。 我知道， 一節咁。 喂，如果佢企喺度唔喐咧，幾好笑喎！ 係啊， 但係咧細路仔有時貼咁多，我又唔明，因為有啲細路仔唔知你知唔知咧，佢 夜蚊 針唔係唔止啊，針一下咧佢仲腫曬， 係啊會啊， 好大反應，同大人唔同 㗎。 系啊，即系佢哋会好好犀利噶， 系心痛嘅家长见到系咪啊？ 嗯， 佢哋又你估我哋皮硬咩？ 仲有啲人咧，佢话尤加利油，尤加利油都得嘅，洗衫时加几滴咧可以杀菌。 冇错，我好中意用尤加利油噶，我有时咪可能尤加利油。头先我想讲啦，驱蚊啦，可以搵嚟洗衫啦，可以有时我搵嚟拖地啦，因为佢嗰阵挥发嗰阵味咧，又会系比较即系健康啲啦，系嘛？即系唔系话啲化学嘅嘢。咁其实嗰阵味道系几好嘅。 听日倒少少俾我得唔得？ 诶，好啊，我俾你闻下，因为其实我有一支，俾你闻下之后收翻。 我就系唔想你倒少少俾我，你唔好孤寒啦。 讲完之后，我先觉得自己有雨病。我到时就好啊，我到时就俾你闻啊。 你咁自私噶，你个人。 我根本就系自证。 咁你几时又俾嗰啲嘢人哋问下？你俾啲咩我哋问咧？ 我冇嘢俾你哋问，闻风丧胆， 又或者闻所未闻， 闻完再闻。嗱，讲到呢一个身体健康咧，今日咧嗱，如果大家情绪有时咧会有高有低啦， 系啊会啊。 如果有啲少少情绪郁结啊，轻轻有啲牛牛豆豆咧吓，可以有啲运动啊。呢篇文章嗱，佢呢种运动咧，其实唔净止针对你个身体健康啊，又话你唔开心嘅时候，或者你嗰日咧即系有啲情绪问题啦，总之就系、是、咁咧，就可以帮你咧有少少叫发泄出嚟嘅。咁、啊、第一个咧，阿 Sarah 好似讲过系咪拳击？你有冇玩 過？拳击有 打沙包， 我唔中意嘅，不过 系咪啊？你唔中意嘅？ 唔中意嘅， 太剧烈。 唔系，系因为其实曾经有一位嘅医生朋友同我讲，佢就话你谂下，如果系嗰啲系物理定系乜嘢啊？就系、是、个 action and reaction 啊嘛。你就系你出嗰阵力嘅话咧，你翻嚟嘅嗰阵力嘅话，就系等同于。 嗯 啊！你打翻嚟嘅啫，你吸翻你出嗰陣拳，譬如可能係60磅，你翻嚟嘅嗰個磅數咧，就係等於一樣噶嘛。咁、 嗯、 所以咧就係話咧，你咁樣嘅話係會震翻入去你自己嘅身體 度、哦。 沙包、哦、都會啊？ 點會唔會咧？因為你嘅沙包、啊、你咁樣打佢落去嗰陣，你翻翻嚟你自己 沙包應該有吸震嗰啲噶嘛？ 咁我就唔知啦。 要請教啲高人， 如果全部都反啲高人， 如果唔係全部反彈，嗰啲拳手咪好大鑊。即係我咁諗啫。 你覺得啲拳手大唔大鑊？ 係啊，咁佢都預咗俾人打噶啦， 佢仲要俾人打喎。 佢啲練習俾人打， 係啊，有時有啲腦震盪啊，或者有啲即係輕微嘅唔係咁好啦。咁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呢個運動一定有啲咁嘅情況。不過有人同我咁樣講過，咁佢就係話即係好可能當你就得嗰啲力唔係咁好嘅時候咧，會有咁樣嘅危機，即係 第二就係游水啦，因為游水咧好多教練都講過嘅，即、就、係、是、對減肥都好嘅，因為佢全身運動嚟嚇。咁同埋當你游水嘅時候咧，即、就、係、是、你亦都有一種叫愉悅啊，即係好開心嘅。有時夏天啊，咁、游水裏邊最好。 濕個頭喎，跟住好麻煩。游水你唔覺得好麻煩咩？即係成件事， 我如果你 中 意就中意就唔會嫌麻煩。 咁你方便個拳擊啦，係嘛？拳擊你又坐巴士出啦，呢個拳館。 咁你游水，你屋企游咩？ 你游乾水啊？ 你點游啊？如果你唔出去嚇， 我都係坐巴士啦。 咪係咯，呢樣咁麻煩。但係我覺得，仲濕咗個身，又要濕咗個頭，要吹頭。 嗯，好啦好啦，唔好游水。 不過 第三個睇下第三個， 一般運動都要沖過個涼噶啦。你夏天係嘛？但下一個咧， 洗頭咁啊，洗頭麻煩啲。 瑜伽佢雖然係一種柔和嘅運動，但係咧可以得各種器官能夠活化，獲得充足嘅氧氣等等。我哋冇玩過瑜伽所以我唔知係咪好開心㗎？ 開心㗎，係啊。同埋佢就係你用你自己身體嘅重量嚟去做，咁但係不過亦都要小心啲，因為好多時候大家都唔係好識得用得到力咧。我又見到有好多我去睇嘅即係 physio 即係嗰啲 會扭親 啊，係啊，物理治療啊，係因為嘅就你唔知啊嘛，咁你就話哦，原來係要咁樣接埋㗎，你都未咁柔軟度嘅時候，你就夾硬要接埋嘅話，咁就會扭親咯。 哦， 係啊，我有好多都係玩瑜伽。但是咧就唔係話 唔識玩冇指導， 而整襯咯。 下一個咧就我覺得，如果一般情況就，除非你真係好唔小心啦，就受傷嘅機會就唔係太大嘅。不過個人都唔同嚇。 但係冇嘢唔受傷啊，係嘛？ 係啊， 就係踩單車啦。 踩單車好危險啊！都 踩單車好危險。 係 啊 ，OK 啦，我覺得嗱，所以我頭先話係一啲安全嘅地方，咁同埋咧。都要做曬所有嗰啲，你戴頭盔啊等等嗰啲咯。 危險啊！游水啊，我覺得。 我覺得你係曬食咁多個當中最危險嘅嘛。 係啊， 係啊， 單車危險。 危險在乜嘢啊？我想問。 哇！你如果馬路啊，人哋撞 你 啊， 我咪話安全嘅地方咯。頭先我所有咪話唔係馬路。 我知 係啊， 就算你喺單車徑後邊有個小朋友，佢唔知亂嚟嘅，我覺得危險嘅。我個人覺得危險。 唔緊要，大家要即係 小心啦。 雖然係危險，不過就可能都有 都要做下運動， 都要玩嘅。 係啊。 系啦，跳舞呢样嘢真系我好少啦，咁所以就佢系同样地都系可以令个大脑又系分泌出嗰种嘅 多巴 胺嘅 快乐荷尔蒙。 系啦，最后一个咧，我亦都未玩过，系咪咧？危比来之啦，太极啊， 哇，非常好啊， 太极， 好难噶， 一个大细 嘅。听讲话你咁样慢慢咧都会玩全身都汗啊， 系啊， 系咪啊？出汗仲多系嘛？ 系啊， 其实都唔关汗唔汗事，系啊，呢一要 hold 住一个动作要好慢嘅时候，原来仲辛苦过你不停咁样即系 cardio 嗰啲运动。我玩我先至知道，即系你要 hold 住。 你有玩过噶？ 我有玩过，我唔精咯，但系冇啊，你上咗堂啫嘛，咁你仲去跟 住玩，值得试。 好难噶， 我都觉得系 hold 住我，好慢， 你 hold 住好慢，我好心急啊！你明唔明？ 快啲啦， 下个动作嚟咯，咁样。 快啲， 已經切咗半個鐘 啦。一個大西瓜， 好慢噶。 啊，咁啊，以上所講，大家不妨試下，當你嘅情緒咧需要咧提升翻，或者咧趕走啲唔開心嘅情緒嘅時候咧。好啦，十分鐘之後到你早上十一點鐘啦，26度嘅氣温。我哋十一點後會有 愛好系列 一首男人的歌。Is your love, Tic Tac? 好啦，时间咧仲有六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吓，咁啊听紧呢一个风骚快人。我哋不如讲下天气啦，我跟住整翻呢度咧就可以去咯。我哋 今日咧 会 系大致天晴啊，咁啊日间会系炎热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六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下昼初开始有骤雨啦。 网上情，事实并非事实。喺呢个世界上，唔理睇到啲乜嘢，其实都唔系事实。只是你心里面的解释。当你谈论一个人，你觉得他人品不错，好谦虚有礼，这个是你对他解释。但另一个人可能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虚伪，只是做表面功夫。为什么你们谈论同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分别的？因为你们心里面的解释不同。又例如有人说我老师好好啊，好关心我，经常帮我指正错误。 但另一个同学就话唔系啊，呢个老师好讨厌啊，吹毛求疵，成日揾人嘅毛病。又或者有人觉得啊，我太太真系能干啦，家务啊同细路仔都教得好好，而且仲好会理财。但系从另一个角度睇就系、是、啊，佢真系太强势啦，乜嘢都要理，钱又管住晒，细路仔又管住晒。嗱，原来同一嘅事情可以有唔同嘅睇法。又或者有人同你约会迟到，如果你心里面嘅解释系佢专登嘅，佢都唔尊重我约会，咁你就会嬲啦。但系如果你认为佢啊，佢系咪有事阻咗时间呢？你就会体谅佢噶咯。会唔会佢屋企发生啲咩事啊？会唔会佢心情唔好啊？你反而为佢担心添。世界上每一样嘢都系中立嘅，你对某一个人嘅感觉、情绪、反应，唔理好嘅、坏嘅。开心或者唔开心，都是你心中一种想法，一种解释。你将自己的成见摆在事实上面，于是在你的成见和事实之间就产生了一种见解，这种见解就成为解释了。所以我们看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是真实的，里面渗入了很多我们的感情、我们自己的判断、我哋嘅解释。试下由今日开始，开心梗系好啦，唔开心试下可唔可以揾一个新嘅解释。事实并非事实，你看见的并非一定全部都系真嘅事实。乜嘢系啱，乜嘢系错，乜嘢系真，乜嘢系假，其实每一个人喺唔同嘅时候都有不同的解释。 So true,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hen I'm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翻到十一点钟啊，听紧呢个风骚快人，翻嚟我哋就会有呢个爱好系列，就系、是、Amen Song。 哇， 犀利、啊！ 我有两首歌， 我好开心， 八个撇脚不留， 好留意留意啊， 血流成河， 傻仔， 会唔会啊？ 但不会影响香港货币金融稳定。他说美国加息速度快过上个加息周期很多，资金流出港元的速度将会快过上个周期，但速度要视乎港元资金供求等的因素。他说港元外汇市场交易非常畅顺有序，目前银行体系结余总结是目前银行体系的总结余是超过3300亿元，看不到市场流动性的任何的明显风险，并提醒拆息会慢慢上调，市民在作出置业和按揭等决定的时候要小心管理利率风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79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51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2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4升1蚊，美团169.3升4.8，阿里巴巴98.05升1.5，京东集团242.4升2.8，恒生中国企业72.76升5毫，盈富基金21.12升1.4，药明生物53.4跌3.9，中国海洋石油11.06升1.2，快手64.55升1.9，比亚迪股份241蚊升4.4。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893，瑞士法郎8.075，澳元5.686，加元6.163，新西兰元5.14，欧元8.339。每百日元对港元6.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81。港金报17,80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16美元，卖出1,90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花中交通意外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启德隧道入口慢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启德隧道入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咧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噶啦，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咁而家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青龙头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咧，较早前反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小榄转车站。咁而家可能好多车改行咗青山公路啦，所以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咧，都系塞车，车龙就排。到去青龙头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江苏街。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呢一段咧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北港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面去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上和坑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黄竹坑深湾道三号、南图角二座、沙田富豪花园富丽阁、沙田津岸八号二座、马鞍山听涛雅苑七座、上水宝石湖村碧玉楼、北角和富中心十四座、大角咀大同新村大益楼、旺角富荣花园十五座、土瓜湾木厂街十六号锦堂楼和九龙湾德福花园 E2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 2022-23 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 考战争， 一首男人的歌， 冇错、啊，我哋曾经有播过嗰只女人嘅歌、嗯，所以就一定要有男人嘅歌， 冇错。 系揾嘅时候嘅话，其实有冇困难咧？ 唔困难，嗯、 本来唔困难， 一夜就谂到好多。 系，其实喂，其实个谂唔系谂唔到啊，系谂得太多啊。 嗯， 有时困难，系啊，唔系谂唔到，系谂得太多。头先本来我都揾咗两只噶啦。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啲歌喺個腦海裏邊出現咧，你突然間又想，當然多多少少又會睇到，喂，大家嗰啲歌都幾好喎，好、 啊， 大家今日提議嗰啲歌都幾好。 我今日有好多都係同大家提議嘅歌撞啊， 嗯， 所以我決定啊，就係、是、如果係嘅話，咪直到好咯， 係啊， 你哋嗰啲歌咯。 我鎖定咗兩首 ，locked。 OK， 好， 非常好。 我送俾大家呢只歌曲咧，都好多年前嘅啦，呢只歌曲寫嘅有一種。其实寂寞男性女性都会嘅，咁、 嗯、 但系男性咧，可能对于寂寞嗰种感觉系会 唔讲出嚟嘅， 唔讲出嚟，但系会更 加自己承受晒， 更加难以忍耐嘅，系、 嗯、 哦，寂寞奶奶， 寂寞奶奶，系咪 呢首就 男性系咪特别难耐寂寞嘅咧？ 唔讲得噶， 我唔知啊，两、嗯、位 系啊。 是不是难耐寂寞啊？问你 是不是特别难耐啊？ 好难耐，难耐。 咁你 但我又享受，我又享受寂寞，嗯、因为我觉得好潇洒，好型。 OK， 潇潇洒洒摆相机你。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从另一个唔系几好嘅角度睇咧，系咪男性零舍唔能够忍受寂寞，咁所以就会去找寻一啲慰藉咧，咁嘅样吓。咁啊，我并冇一个结论嘅，不过纯粹嘅歌真系好听。咁啊，寂寞难耐就系李宗盛嘅作品， 正啦， 非常之好啊吓。咁啊，但系当然咧，我会觉得嘅就系真正嘅寂寞咧系点样咧？就系当一大群人喺度好开心嘅时候，你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嘅就系自己唔能够融入。当中心中只是有排解不到的寂寞，我觉得这些画面是最难受的。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呢，就那时候还是很兴唱卡拉 OK 呢，有一个画面到今天突然之间影入我自己的脑海里面，就是一大班放了工的男人，相信他们应该是全部都是男人，在一间 KTV 房里面全部咧都係著曬西 裝打呔， 打呔，但係因為已經放咗工啦， 鬆咗， 所以全部都鬆咗條呔，就除低咗個 jacket， 咁跟住就係全部都係咁樣嘅，就坐喺度咧，大家一齊喺度唱歌。你有時你會見到咁嘅畫面嘅時候，一定總會有一兩個坐喺一邊嗰度自己喺度飲悶酒 嘅，係啊，再食支煙啊，嗰時食咗煙嘅。 你觉得佢发生咩事呢？大家都咁开心嚟，咪嚟到呢度消遣咁啊！但系咧，佢就会系咁样。仲有就系冇任何个女人噶，就全班成间房都系男人喺嗰度。咁我就会觉得就系话啊，其实有时有一啲嘅地方系真系要男人自己一班人先至会系讲一啲男人嘅话题。 男人 等于姊妹图一样，有时你会觉得就系成间房都系唔同嗰啲女人，跟住大家一齐出嚟啊，大家倾偈啊， 又开心。 讲一啲嘢啊，你唔可以有男人喺度。 系啊，唔讲得噶，姊妹间嘅私密嘢。 我就成日都喺度谂啦，当成间房都系男人嘅时候，其实你哋喺度讲紧乜嘢啊？ 我好少呢啲嘢。 你哋会讲紧乜嘢？ 唔系我好少 讲下感情啦，讲下工作，会讲下工作啦，讲下啲无聊嘢啦。 系啊，无聊嘢啦。有时如果有几个特别中意认叻啊，就讲下政治啊、经济啊、世界啊乜乜乜乜啊。 系咯，咁呢一个就真系好男人嘅世界咯。咁所以我今日拣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男人 KTV》。 哦， 咦，我见到人拣， 有人拣嘅，当然亦都有侧田所唱嘅版本。我今日所拣嚟嘅咧就系胡彦斌所唱嘅呢一首嘅歌曲。当然里面啲 KTV 亦都有好多我哋好中意听嘅歌曲嘅名字，所以就系即系大家都会可以谂下嘅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呢个画面嘅话，再衬埋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觉得嘅就系男人嘅世界。好 man 哦！ 琴奏才刚刚响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十几个人关在 KTV 里。 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守着念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 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罗敬松话俾罗欣贤同埋所有人知，自己肯定唔系甩棍，当面指证甩棍就喺佢哋其中。而另一边厢，边国立大人去到老春阳嘅办公室捉走咗白小莲，罪名又系啲乜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 Jace 陈海泳，虽然疫情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的了。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掌我对面， 感谢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爱好系列。 真系多谢晒，多谢晒马老爷， 好感动。 系啊， 我都觉得好感动。 你对我哋不离不弃，不离不弃， 系啊， 真系。 我应承过大家嘅嘢，我会做到 的。其实我哋对大家都系不离不弃。 系啊， 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喂，好啦，嗱，咁啊到你啦，阿一首男嘅啲歌 ，OK， 第一首嘅选择。 阿张张，我想问你咧，我哋男仔咧，通常咧由细路仔跟住青春期，你去到边一个位，你想会系觉得我要做一个男人咧？ 咩啊？ 我本身而家 男 人都 孭住啲责任，即系你细路仔啊嘛。 嗯，我响潇洒啲， 系啦，十八九岁，我觉得我要即系负起多啲嘅责任，因为我屋企有三个家姐啊嘛，得我一个啊嘛，去到 你拉仔系嘛， 系啊， 即系其实你阿爸阿妈喺度等紧你出世噶，通常都系咁噶嘛， 系追个仔啊， 系一定系啦，好，因为我见到无数都系咁噶，生一个哎呀女，第二又系女，唔得，我系喺度生仔，咁通常有几个家姐，然后掕最后一个就系仔，我见好多家庭。 咁有一年暑假咧，我觉得咧，哇，见到爸爸年纪大啦，咁我觉得我要即系男人啲 man 啲。我嗰年咧，我走咗去做一份暑期工，我從來冇同人任何人講嘢，屋企都唔知道。我真係跟車送汽水嘅， 你托唔托得到啊？ 好辛苦，但係好好人工。我話俾你聽，差唔多100蚊一日。 嗰個 年代，80年代，好好人工。咁我就決定要去啦，因為我想賺啲錢。 因為你好想飲汽水， 黐人日俾你飲啊！ 托一托，但係點解得半托嘅？咦， 好輕。 阿斌仔都得半托嘅， 唔知喎， 但係好辛苦啊！嗰啲汽水即係樽裝汽水，嗰陣時仲係。 梗係啦。 系啊，咁佢个斜嘅，即系个车辆边斜斜地向内斜嘅，咁你嗰啲汽水一盆 一 盆，一 托几多支噶？ 好 廿四支， 廿四支。 咁你要托几多托啊？ 嗱，点样托咧？ 睇下佢托得几多托。 我就 唔系，我 谂 又应该系指定工作量嘅，系咪？ 唔系一车一车咯，冇噶，即系你又去完散完，又去嗰度收完，又总之又去啦。然后计佣嘅，有佣嘅，同埋有汽水俾你饮。 点计佣啊？嗱，我都话啦，我觉得你系 有汽水俾你饮 嘅， 但系你喺度晒住嗰啲汽水，你好饮啊？ 系， 汽水系热辣辣， 又唔系冻冰冰。 我净系知热辣辣，哎呀！ 其实最辛苦咧，就系回收咗啲樽翻嚟咧。飞上去嗰部车度，哇， 好 辛苦 啊！我飞上去，成托咁掉上去。 系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哇，我大个仔，我要即系赚啲钱，趁暑假，然后赚少少钱，然后买啲嘢翻屋企。 咁你有冇掟中啲师兄啊？成托掟中， 唔夸张，我成日都听到咧， 个个爆晒光。 车嗰啲嘢上去嗰时候咧，嗰啲 讲粗口， 永远都系。 我就同一个同学去，系因为两个人。 点解你要拣呢个托汽水嘅？ 好赚啊嘛！ 因为有段时，不过可能你嗰时已经冇，佢工厂都系有啲人嘅选择嚟嘅。 唔系好多钱啊！ 咁冇咁好赚， 真系系啊，同埋因为跟住架车去，好型啊嘛！ 系啊系啊， 好型啊！ 咁你有冇除咗上身 间中都有嘅， 跟住 fit 条毛巾。 我嗰第一日咧就着条长牛仔裤，跟住俾嗰个同学话：，诶，你换咗佢啦， 梗唔得啦， 系啊， 好 热啊嘛，叫我换件背心，整条毛巾，哇！跟住我又觉得，上咗身啊，好型，好 man 啊， 好似送水辉哥咁样， 系啊，即系你会你系啦。跟住就汽水咧飛上去，非常好辛苦，係咪？因為叫我揀，一係就負責喺地下飛上去，你另外一個就喺車嗰度接就拍翻埋。 點解要接啊？哦， 拍翻埋， 係啊，要砌翻埋。 係啊，我其實兩個 咁，你咪企喺上面咯。 我兩個都試過， 但你咁高，我覺得你應該飛咗個個有啲喎。係 啊， 係啊， 好辛苦，真係好辛苦。 又熱咧， 係啊，又熱。我試過有一次咧，真係驚到喊。 點解啊？ 就係喺個貨車咧，就由新蒲崗上天橋，以前麗宮嗰度就轉翻落九龍城。嗰個彎位咧，我真係好驚。嗰啲氣勢都勁勁勁勁勁勁。 咁你就喊啦。 我捉住喺個頂，好驚 啊！反啊！ 係啊，你唔知噶，即係你冇咁講。 佢車身好高啊嘛， 係啊，我會死咧。 係啊， 即係你會諗好多嘢，跟住 咁咪冇汽水飲咯。 係啊， 佢最驚就係倒咗。係啊，其實佢想 咁咪冇汽水飲咯， 想飲忌廉啊嘛。 點知周圍都係可樂。 係啊，冇錯，因為嗰車啱啱係車忌廉啊嘛。 仲要衰到咧，跌咗隻 白飯魚落去馬路嗰度。 點解啊？ 甩咗啊！我踩踭 啊 嘛，踩踭、啊。 即係一擺一擺，你成日飛咗、 啊，飛咗。 咁你掉埋另外一隻去咯。 又唔敢叫司機，唔該停車，我執翻隻鞋啊！ 唔多事， 俾人鬧死 啊！ 係、哎、啊，但係嗰個係開心嘅、嗯，我好記得我第一日翻到去咧、嗯，我淨散曬攤咗喺度，我家 姐問。你咪俾人打， 都系冇好嘢， 因为你个人黑人憎， 即系 佢知你黑人憎， 又系好严肃。 你又讲家姐啦， 唔系啊， 系另一个家姐，好相遇啲嗰个。 哇，你咁样讲仲衰，即系一个唔好相遇啦，系咪？ 我冇讲， 你咪想，你咪想累佢。 佢全部都好好相遇。 佢真系好关心我，你咪俾人打。 佢系关心你， 系啊， 但系佢唔知你翻工。 佢唔知你翻工， 唔敢講，送你水啊！真係唔敢講。 跟住佢問你之後，你有冇講啊？和盤托出啦， 我都冇講。 你係咪淨係翻咗嗰日咋？ 唔係，我翻咗三四日度啦，賺咗1000蚊，真係賺咗1000蚊，好 幾日就已經1000蚊， 好開心。係啊，因為加班啊嘛，係啊。咁同埋咧，最開心咧就係我買 咗好多汽水。 成屋都系，成屋都系， 仲有 几廿桶， 检查下啲樽盖有冇抽奖。嗱，呢啲嘢真系有做嘅，系 有 做嘅，系啦。 嗯，好，喂，嗱，咁你过一翻嚟再播吓，而家先咧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美国联储局决定加息半厘同缩表安排属于市场预期之内，但不会影响香港货币金融稳定。他说美国加息速度快过上个加息周期好多，资金流出港元的速度将会快过上个周期，但速度要视乎港元资金供求等的因素。他说港元外汇市场交易非常畅顺有序，目前银行体系总结余超过3300亿元，见不到市场流动性有任何明显风险，并提醒拆息会慢慢上调，市民作出置业和按揭等决定的时候要小心管理利率风险。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从系统开发商了解到，由于安心出行程式要操控不同型号手机的镜头作扫描用途，因此使用了市场上的模组，当中包括预设的人面识别功能。但开发商强调，从来并没有启动人面识别的代码，而是系统打包上架的时候，一些没用的功能亦都包括在内。政府收到查询之后，已经要求开发商在不影响程式运作前提下，尽快移除无需要的功能。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智科办验收系统的时候有测试功能，亦都有找独立第三方进行保安审计，并没有发现安心出行存在保安风险或者侵犯私隐。对于有市民反映安心出行错误出现红码，黄志光话收到几十宗相关报告，安心出行寻日已经更新至 3.2.3 新版本，呼吁市民更新程式。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做法属于安全，但本港疫苗接种上升速度缓慢，200万名60岁以上市民仍然有一半人系未打第三针，因此要摸着石头过河，适度放宽。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目前关键是做好60岁以上市民的谷针工作，而3至11岁儿童接种率亦都偏低，认为应该增加学校上门和流动接种疫苗，而上门打针服务应该包括伏必泰疫苗。他又说，经过29个月的抗疫，目前最重要是复常，不是清零，要令市民生活回复正常的同时，亦都对健康不良结果减至最低。上海新增4600多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再多13人离世。上海市发改委话，近期同相关部门全力推进常态化核酸采样点布局建设工作，各区根据人口密度同功能需要，在居民社区、办公区域同地铁站周边等区域设置一批固定采样点、便民采样点同流动采样点，积极构建15分钟核酸服务圈。 當局話，截至昨晚，全市共設置各類核酸採樣點近9000個，其中超過一半已經開放運作，為城市保供人員、復工復產企業同部分防範區居民提供核酸檢測服務。當局又話，各區將會結合復工復產同市民生活的實際需要，持續優化同動態調整採樣點的佈局設置，更好滿足市民的核酸檢測需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13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56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9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6升1.2，美团169.8升5.3，阿里巴巴98.15升1.6，京东集团243.4升3.8，盈富基金21.12升1.4，恒生中国企业72.84升5.8，日明生物53.7跌3.6，中国海洋石油11.1升1.6，快手65.2升2.55，比亚迪股份240.8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17，瑞士法郎0.973，加元1.274，人民币6.606，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港金报17810元，系升3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1.57美元，卖出190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系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中环嘅鸭巴甸街去威灵顿街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坚道对出。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浪翠园三期。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面去小西湾、连翔道澳海城方向尖沙咀、沙头角公路上和坑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方向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祝世上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天意之后，母亲节就到啦，我决定生啲嘢孝敬我阿娘啊！ 唔通阿摄未想生小朋友？ 佢啊想，系咪讲紧生财啊？送大利是俾阿妈？ 你哋全部都错，我系要生性啊！正所谓儿子生性，冇倍感安慰啊嘛！啊，咁大个仔先嚟生性，真系唔方唔安慰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祝天下所有母亲 母亲节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 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咁啊，头先咧托气强咧，托气水强， 气 水强系就未播只歌嘅， 系就系呢一首啦，我觉得好感动嘅，因为我试过响嗰个汽水车同嗰个同学一齐唱嘅，就系、是、男儿天积补家眷， 哦， 而啼凄哭内心寥乱，就系、是、呢一首歌《决战前奏》， 哇， 好正。 好中意呢一首歌， 即系我觉得男人就系要咁样样背负屋企嘅责任。所谓决战唔一定去打仗，你 职场都系一种 冇错啦。 云不得我挑选，前途生死自己人断。 呢一首歌曲吓、哦，的确系好好听嘅。 第四朵金花， 另一个好， 另外一个。讲 起四朵金花，听日系咪阿马小强哥哥会唱类似嘅歌曲？ 冇错、 啊，四 我哋唔好讲住， 唔好讲住，类似啫，我就类似啫。咁听日 就系四朵金花， 冇错。 我希望我真系红到啦， 我你会嘅， 你已经好红噶啦，你而家 未够， 去到最红噶啦，系啊，跌开始跌翻落嚟噶啦， 系啊，小心啲啊，唔紧要，不过你可以 come back 嘅。 咁快跌 系啊！而家已经 經係高山㗎啦，遲啲流水嚟啦。 最紅啊！而家 喂，我由頭先咧啊，托水強哥咧諗起咧，嗱，其實男人流汗都可以一種好 man 嘅， 絕對汗 感覺嚇。咁亦都有啲職業咧，即係儘管咧佢唔需要著西裝，唔需要打底，但係佢嗰種 man 嘅感覺咧，頭先我見到一個聽眾咧 share 咗最近有人話一個豬肉哥哥咧好靚仔， 好靚仔啊， 好 man 嘅，金頭即係染金嘅頭髮啊，咁樣 又靚啊， 戴住個口罩咁啊。即係某啲嘅行業或者某啲嘅 moment 咧，係男人好 man 嘅。有一套戲，呢、這、一個男明星咧，大家都認識嘅。佢拍呢一套戲嘅時候，經常俾人一種好 man 嘅感覺嚇。 Rambo、 Rocky、Rocky 唔係 Rambo 啊，即係 Rocky。 我今朝估到係咩？ 我覺得呢只歌係好 rock， 一樣大佬。 咩歌啊？ 咪呢首咯。 哎呀 ，Tiger， 你话系咪好 man 先？ 系咩啦？系咩？系啊！ 我哋更加了解你，我哋一定会有一首咁嘅歌。 不过有一首估唔到， 系啦， 就系林子祥。 冇错，我哋估你会播林子祥。 男儿当自强， 同埋话即系第一滴血。 好，一齐嚟我哋 Survivor 嘅呢首 I Love the Tiger， 我哋一齐打下沙包先啊！睇翻咧，其實呢個打拳咧都唔係男人嘅專利嚇，咁、現代都好多女仔咧中意玩泰拳啊， 係啊，好多 激啊嗰啲咁樣嚇。好，到阿 Sarah 啦。 好啦，咁其實頭先咧就係因為決戰前夕咧，哇，簡直令到我就覺得應該係時候要出翻啲虛招。 嗱，我仲有隻鴨脷啊，我要頂翻 出嚟。仲有隻牛奶蕉啊？咪好啦，咁其實咧，我原先都有幾隻嘅。喂，我會覺得嗰隻男人嘅歌 係原先你揀咩？可唔可以講聽？ 哦，原先咧，我係諗住咧要揀就張學友嘅《寂寞的男人》嘅，係啦。咁我就覺得就呢個都容易古老啦。咁啊，但係其實咧，我都有諗啲虛招咧，就諗住喺呢個時候咧揾嚟打你嘅。但係因為你講緊咧就男人嘅歌，多數都係男人唱噶啦，係咪？咁但係其實男人究竟要點樣先至能夠更加？睇得出究竟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嘅话，就要从另外嘅一啲角度啦。 女人 就由女人视角，女人视角嘅话，你会见到。 唔通男人是否都一样？ 冇错，就系男人是否都一样咧？系咪？ 啱。 系咪其实都系一样噶？ 唔一样， 唔一样。就因为咁样嘅话，呢个世界先至咁精彩。 冇错。 兄姐嘅呢一首歌，我见到好似有人拣。 有边个男人唔中意兄姐啊？兄本佳人。 偷窥眼光时刻四处望，人前人后黎必清好看，一天到黑有过分乱想，男人是否都一样，口中说的和真相两样，绵绵情话越讲越简洁，谎话废话却越说越长，无聊就想最好你亲他一趟，最感失意要陪几多个晚上，然后若找到心中心的方向，会说你怎么将他放，仍然要说我未曾绝望，然而实在怕再入情场，倾尽真心，倾不尽苦放，谁愿再一次受伤？男人是否都一样，不应对他全心口寄望，谁能明白内心极深处很需要一个梦里情郎。 是否都一 样？唱夜月色极好， 我哋有叶玉卿， 只好再一次 到天庆。 哇！嗰阵时系男士嘅梦想嚟嘅， 系咪真噶？ 梦中情人系啊， 其 实 我觉得佢真系 好有两味， 系啊，又未至于话要系嗰啲大家会觉得佢好骨感，佢就系有啲肉地。 嗯， 你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女人就應該要咁樣， 同埋好性感嘅。你記唔記得你嗰隻種嗰個造型？ 記得啊，唔係佢，種唔係佢。 总唔系 冰先至系佢， 冰系佢， 系啊，冰 总系另外一位， 系阿叶， 系啦，冇错，都系叶， 但系嗰块叶大啲， 揽住嚿冰啊！ 我宁愿佢块叶细啲， 包唔晒咩？ 吹甩咗， 系肉粽，好捉到你 咸肉粽。哇、啊！呢首犀利啦，呢首即系女人歌，我有醒来怕雷梦啦。男人歌，我觉得都要拍定翻嘅。都系 我估， 郑先生嘅， 又系郑先生，郑锦昌， 系啊， 郑锦昌先生， 用嚟我自省嘅一首歌，我检讨自己嘅，好嘛？ 好， 你使乜检讨自己啫？你要成为巨星， 巨星唔使检讨嘅咩？巨星要检讨 嘅，真系，所以话你， 佢想成巨星啊嘛？ 你未做过巨星，你都唔知道巨星嘅心态， 我都唔系巨星嘅料子。 好啦，呢个郑锦昌嘅咩歌？ 十一歌。 待我又为你哋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佢食最多，好车大炮就通街荡。哎呀，佢最爱口多多，佢道理绝无又最啰嗦。见到乌鸦佢当尿哥， 十一哥， 佢天天练武话要收到，扎碌棍啊乱个舞，上山学法力单刀行，泰山见了佢叫哎哟。艳女就笑呵呵，猛追住尾跳阿哥哥， 十一哥， 死冤死根像癞蛤蟆，开口要佢做拍拖，拍得个艳女魂魄飘荡，哎呀怕怕了阿十一哥。越唱越有事干多多，酒吧里遇见阿十一哥， 十一哥， 饮多几杯又要闯祸，呱呱叫说话最多，借酒话醉趁机想博缘，哎呀佢炸醉的手多多，邋遢的自有邋遢之风，银妹共佢也差不多。今天共约佢相会，偷偷叫句情歌，两家愿意就把分定，哎呀佢要嫁十一哥。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逆光少年， 当见到其他人都可以透过舞步去表达自己感受，就令到我即刻觉得我自己都不应该缩，不应该再去比了。 他是 CIBS 广播人舞蹈员 Coco。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back to Musically Yours, brought to you by RTHK CIBS. CIBS 节目为你点播，由印度裔朋友 Tisha Singh 主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泰基餐厅又靓又好食， 喺啲碗碟洗得慢。喂，莫莉，有干净嘅碟未啊？ 哎呀，维敏哥好痛啊！点解洗洗下会唔会流血嘅？ 点解啲碗碟中间有把刀噶？污糟嘅刀具，千祈唔好将佢同其他啲碟摆埋一齐洗啊嘛！一个唔觉意就会俾啲刀具割伤噶啦。 啊，莫莉，你贴块胶布先。啊，睇嚟大家都要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侦案剧噶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饮食业潜在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陈维敏，维敏哥。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啊！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剩翻咧好少嘅时间咧，就要去到咧中午嘅十二点噶啦噃。一阵间大家又要准备好， 又要另一种心情。 古灵精怪，稍后退出。 哎，你冇发觉咧？其实咧，如果大家真系要讲鬼故啊，又或者系要听呢啲咁样嘅即系怪异嘅故事咧，夏天系特别好适合嘅、哦。你有冇听讲过就系话咧，韩国也好啦，夏天也好啦，特别咧系喺夏天啦、啊，啊冇错，同埋日本啦、特别喺夏天嘅话咧，啲鬼出没得特别多。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系因为 热到死， 鬼节系喺夏天， 佢哋嘅鬼节。 冇错，因为七月十四系喺夏天啊嘛， 同埋咧永远夏天咧，成班人去 camp 咧，夜晚最中意做咩咧？ 讲鬼故， 仲有咧， 知唔知点解啊？吓到啲女仔唔敢翻房瞓。 其实你哋系咪真系咁谂噶？ 我唔系。我讲唔讲，佢都唔敢翻房瞓， 因为惊你匿佢间房啊，系咪惊你匿佢间房？佢得人过惊个鬼， 佢讲唔讲见到个样子都好惊啦，系 上次你嗰个咧话见到嗰个灵堂嗰股都吓死人， 嗰、那个真系真事 喺马路边嗰个 系啊，我觉得最惊嘅系第二日我哋再揸车去嘅时候系冇嗰条路 啊！ 你有冇听过咧？李丽蓉屋企嗰个鬼婆嘅故事啊？鬼婆婆啊，唔系鬼婆，鬼婆婆 啊，我有讲过噶，你系咪想我讲啊？ 好啊， 你有冇听过咩？ 记得啦，可能 你记得乜嘢？ 佢唔识讲英文噶，佢一个鬼婆婆， 鬼婆婆啊， 讲英文噶。 好，十二点， 好 惊嘅新闻。 两个月嘅网上骗案有243宗，较旧年同期上升133宗。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87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58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9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腾讯控股369蚊，升6毫；美团169.1，升4.6；阿里巴巴98.1，升1.5毫；京东集团243.8，升4.2；盈富基金21.1，升1.2；恒生中国企业72.74，升4.8；药明生物53.45，跌3.85；中国海洋石油11.1，升1.6；快手64.95，升2.3；比亚迪股份241.2，系升4.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884，瑞士法郎8.074，澳元5.686，加元6.168，新西兰元5.137，欧元8.336。每百日元对港元6.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5。港金报17,810蚊，系升310蚊。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900.96美元，卖出1,901.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出口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延安角，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行车缓慢，

转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哭笑不分，笑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每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前的人都是跟着太阳去工作，有太阳的时候就做事，没有太阳的时候就休息。不过在大城市里面，这种规律化的生活模式已经越来越少，很多个行业，很多个岗位都在人家睡觉的时候他先开始工作。好像这个故事的主角阿成啱啱完成佢通宵嘅工作，好攰好攰，慢慢行翻屋企。咁多年嚟，佢习惯咗食无定时、瞓无定时、收入无定时。虽然好似冇事，但系其实好多隐患已经潜伏喺佢身体里边。今晚佢一路行，一路揞住个肚，哎呀，个胃痛真系～而家先嚟发，哎呀！困扰佢多年嘅胃痛，今晚又嚟探访佢。成条街得佢一个嘅脚步声喺度，咕咕咕，慢慢咁回荡。但系就喺嗰阵，佢忽然听到喺身边有一条好窄嘅横巷，传嚟咗一下细细地嘅呻吟声。他不是一个细胆的人，所以不是特别害怕。他听得清楚，好像一个年轻女人很辛苦在呻吟。边个？他大嗌了一声，巷里面一点回应都没有。他走前两步说，是不是有人啊？是不是有病啊？ 冇事啊嘛，要唔要帮手啊？等咗一阵，冇人应佢。正当佢准备放弃，继续上路嘅时候，突然间， 救我啊！救我啊！ 对方断断续续咁不停叫佢救佢。你发生咩事啊？ 我被人假劫啊！ 对方微弱的声音说自己受了伤啊。当时阿成就助人为快乐之本，跑几步过去啦。在昏黄的街灯之下，一个长头发披住块面的女人坐在那里了无声息。阿成一步一步走过去，不知为什么心里面有些紧张，然后他停在他前面。喂，小姐，小姐，他试探式地叫了几声，他的女人慢慢慢慢抬起头，在微弱的光线之下，他见到他整块面都是血，头发都黐着了血，盖住了半边面。 救我，救我！ 见到咁嘅情况，阿成再唔会犹豫啦。得，我帮你报警。佢伸只手入裤袋，攞佢嘅手提电话。咦？点解唔见咗我的电话嘅？嗰、那个女人好痛苦咁伸出只手，然后话： 送我去医院，唔该你。 电话又冇，得自己喺度，咁点呢？他二话不说，于是扶起个女人，跟住孭住佢，唔理啦，行出大街睇下有冇的士啦。对方嘅身体湿湿嘅，全部都系血污。其实佢都唔知道系污糟水定系血，总之佢都唔理得咁多啦。喺呢个夜晚，佢有心理准备要帮人帮到底。于是孭住呢个女人，就开始向巷口嗰边行过去。佢跑下跑，开始冇力啦，觉得哎呀好攰啊，亦都感觉到背上面嗰个女人越嚟越虚弱，呼吸声越嚟越低沉。就喺呢个时候，有一部空的士远处慢慢驶过嚟，有车啦，有车啦！他即刻伸手出，的士啊，的士，喂，的士啊！明明就是冇客噶啦，但架车呼一声揸咗佢，岂有此理啊！你盲噶，右下睇唔到，空荡嘅街上边，剩低佢同埋背上嗰个不停流血、一啲声色都冇嘅女人。阿成开始有啲惊。佢会唔会已经死咗呢？喂，小姐，你而家点啊？佢问咗几声，对方一啲动静都冇。嗰、那个女人嘅手就喺佢个头侧边，佢摸一摸佢，哇，咁冻嘅，好似一嚿冰咁样。对方嘅手完全唔似一个活人嘅手，佢好惊，头先帮人嗰种热心马上冇晒啦。他慢慢将背上面的女人摆在地下，在微弱的光线之下，他见到对方擘大只眼，目不转睛地望住他，但是那个眼神又不像是一个活人的眼神。你怎样啊？对方面上依旧是那个表情，一句说话都没有讲。阿成伸手出去，好像在电影那样，在个女人的面前仰下再仰下，对方的对眼好像橱窗里面的公仔那样，喐都不喐。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他吓到倒褪了几步，原来刚才那里孭着一个死人周围跑，他有点想呕的感觉。 突然之间喺边度吹嚟一阵风，佢都开始醒翻啲啲啦。对唔住啊，嗱，唔系我唔帮你，反正你都死咗啦。嗱，我唔想麻烦啦，费事因人要我杀你，我就摆你喺度啦。听朝早应该有人发现你噶啦。佢讲完之后，双掌合十拜咗几下，即刻就跑去另外一边。身上边湿立立，分唔清楚系自己嘅汗，定系对方嘅血，定系两样都有。佢唔理方向，系咁跑，系咁跑，直至呢只脚太攰，跑唔喐。佢坐喺挨喺呢个墙边休息。佢感觉自己嘅心喺度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突然之间，佢见到街角嗰度有两个黑影慢慢行紧过嚟，死啦！系咪警察呢？如果佢见到我成身都系血，实以为我做过啲咩衰嘢啦？佢个心里边好不安，正谂紧点样走咧，点样匿埋咧？突然之间，佢发觉嗰两个人已经企喺面前，行得咁快嘅。然后佢听到其中一个人嗌佢个名。陈成功，你点知道我的名字？在这个近距离他望清楚了，这两人穿的衫那么奇怪，好像纸扎铺那些衫一样，两个人目无表情，双眼呆呆地望着前面。跟着那个人又说， 跟我们走。 你是谁？我为什么跟你走？ 因为你的大限已经到 了。什么大限啊？ 你看看你后面。 他指一指陈成功的后面，他另外一头一看，跟着叫了出来， 你 就是刚才那个女人，成身血，企咗喺度望住佢。 你头先唔系死咗啦咩？ 嗰个女人面上带住好嬲嘅表情，话：我系死咗，就系点解我会死呢？ 你俾人打劫，吉伤咗，我本来想帮你噶，送你去医院，搵唔到车，唔关我事啊嘛。 嗰两个神秘人其中一个就话。 他的确是被人打劫，不过打劫他的人不是就是你 吓？我？ 你吉伤他之后撞到警察，你不理警告继续跑，他们开了一枪，结束了你的生命。 我中枪？没有啊，我全身都没事了，我得少少胃痛而已。 他再望望自己嗰个腰部，血不停咁流紧出嚟。 你唔系胃痛，痛系中枪之后喺人世间残留嘅感觉。你而家唔再痛啦，系咪？因为你离开阳间越嚟越远。 冇理由噶，我都唔记得我又打劫过佢。你哋冤枉好人。 人死得太快。灵魂离开肉体，有时会失去部分的记忆。 你不知道啲死人回魂的时候，为什么有人门口插蜡烛咩？就是怕他们不记得一条路回去。 世界上可能有被冤枉的人，阴间从来没有被冤枉的鬼。你跟我回去吧。 神秘人用手一挥，陈成功同埋呢个女人就一齐喺夜空之中消失无踪。 又要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迟熟两倍，称呼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不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新生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如杀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紧，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无聊怎么年华负债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零点五厘，加幅系超过二十年以嚟最大。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零点七五厘至一厘，并喺下个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当局话高度关注高通胀风险，但未有积极考虑之后加息零点七五厘。香港金管局预计港息将会慢慢上升，提醒市民留意利率风险，但强调美国加息唔会影响香港货币金融稳定，亦都未见市场流动性有任何明显风险。食肆今日起由四人一台放宽至八人，在旺角一间酒楼，朝早十点前几乎爆满，大部分是两至四人一台，最多是七人一台。有食客形容疫情下屈到病，措施放宽马上出嚟放松，同更多的亲人同朋友聚会，觉得好开心。有食客同四个屋企人饮茶，佢话以往五人要分三张台坐，而家嘅安排更加方便倾偈。酒楼嘅热闹情景亦都好耐冇见。酒楼嘅负责人预计，茶市营业额可以增长半成至一成，晚市生意增幅达六成，而部分嘅客人已经订座提早庆祝母亲节。 政府今日提早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沙滩。有去浅水湾游早水的泳客话，可以重新再到泳滩游水，觉得好开心，形容好似放监。有泳客话，早年做过脚部手术，游泳对康复有帮助。封闭沙滩泳池期间无法游水，佢觉得行路方面都转差。佢又话，本来以往都有行山，但后来连行山都要戴口罩，觉得太辛苦，所以都有一段嘅时间冇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举行会谈，两国同意调整安全战略并加强合作，以防止任何以武力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岸信夫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是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这种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亦都是印太地区的担忧。奥斯汀说，俄罗斯侵略的影响远远超出欧洲，挑战所有人努力建立和捍卫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他同时提到对中国的担忧，说中国近来的行为可能破坏对支撑有关秩序的共同规范、价值观和制度，重申美国对日本防御的承诺。中方早前表示，美方所谓的印太战略公开将中国列为地区首要挑战，明显是发出对华围堵压制的错误信号，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体现美国总统拜登作出的一系列承诺，不可以讲一套做一套，言而无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06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59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9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9.2升8毫，美团169.5升5蚊，阿里巴巴98.35升1.8，京东集团244.8升5.2，盈富基金21.14升1.6，恒生中国企业72.82升5.6，药明生物53.6跌3.7，中国海洋石油11.1升1.6，快手65.1升2.45，比亚迪股份240.8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27，瑞士法郎0.973，加元1.272，人民币6.606，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港金报17,81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16美元，卖出190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感谢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冇？ 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梁继章啊！呢、这个母亲节喺疫情之下咧，我希望咧妈妈身体健康，同埋心情经常都系保持咁开心嘅。 我系蕊蕊李丽蕊啊！我祝普天下嘅母亲都好似我哋节目一样咁风骚，大家都做个风骚快活人。 我系马小强，祝天下妈妈一样 happy， 大家开心啊！母亲节快乐， 妈妈锡晒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头先咧，我咪讲到咧，即系日本啊、韩国咧，有啲叫做纳凉讲鬼故嘅，系啊，咁纳凉即系个冇咁热啦。咁啊，讲鬼故咧，据闻咧，即系大家个感觉就系可以咧，令到有一种毛骨悚然嘅， 系啊，真系凉啲啊， 即系成个背脊 凉浸浸咁样， 又惊嗰时真系冻啲嘅，打冷震 系咪？ 系嘅，但系嗰种 我嗌你做咩啫？ 专登用讲鬼故嚟纳凉，好似有少少怪怪， 奇怪， 有少少怪怪地。 但唔知點解就係佢，因為咧我有睇咗嘅，咁佢就話即係喺韓國啦，或者日本啦，都係啦。因為我唔知道韓國係唔係啦，但係佢哋都有鬼節噶嘛。 嗯、 我哋都係啦，我哋都有鬼節啦，係、嗯、咪？ 係啊，有啊。 係啊，咁就七八 月 啦，七月十四啦。 係。 咁但 係 當然農曆嘅話，咁就即係我哋嘅八月，即係七月八月嘅嘅、嗯、情況咯。即係個即係西曆啊，我嘅意思係。 係。 咁所以其實就我唔知啊，你哋會唔會興喺呢啲咁嘅夏天嘅時候，會講一啲鬼故嚟去令到自己涼啲啊？又或者喺屋企度睇啲鬼戲，會令到自己涼啲啊？我有時真係好驚。 嗱，我真係。 會會啊、 我如果揀咧，我唔睇鬼戲。 我都唔 你都你驚嘅咩？ 我好驚噶， 我係咩？ 你唔驚噶？ 我懷疑啊， 自己一個喺屋企， 我唔算好驚、 啊 啊。不過睇下咩鬼戲咧，即係有啲嗰啲外國鬼戲冇咁驚嘅，但係有啲精子係幾驚嘅， 泰國嘅 泰國嗰啲係幾 嗰啲都係好恐怖噶。 同埋鬼戲未必一定要核突嘅，鬼戲有時個 氣 氛、 啊。 是啦，会令你更加惊。 音乐啊， 但是我就好憎嗰啲 B 级嘅鬼戏咧，咪、 嗯、 有好多就可能系类似杀人啊， 哦、 或者系悬疑片啊， 即系噼里啪啦咁。 即系无端端嘅，你都明白，唔系噼里啪啦嗰啲啊，我讲紧嘅系嗰啲即系唔系核突。嘅，但系讲紧恐怖片，可能系讲紧啲比较悬疑啲嘅，就系成日嗰啲咁样咧，一照块镜我就，你都预咗嘅就喺后边度，咁样好憎嘅。 有啲一定系预咗，招惊系其中一个， 吓你门啦、啊，开门啦、啊 嗯， 又或者就系喺楼梯转角啦、嗯，我成日都好惊噶。即系你知道佢铺排紧呢啲咁嘅剧情嘅时候，佢总系亦佢揾一个位嚟去吓你，啲、 嗯、 音效会突然之间大声啊，咁样我就会好憎咯。即系呢啲鬼片。 嗯、 我会唔睇， 所以阿马先生你系从林睇鬼戏、 我印象中最后一道鬼片咧，就系嗰阵时自己住西贡嗰阵时，就夜晚我唔记得咗。 你自己一个人去西贡住，你够胆睇鬼片啊？ 就嗰次之后冇啦。哇，我记得好惊，咁啱 咩 唔记得，因为咁啱咧，我窗外边咧就有啲树嘅，有啲树影沙咁样， 好有气氛。 嗰、个咧，我真系唔再睇，我真系觉得呢啲可能会招惹到唔知啲咩犯，我就唔敢睇啦、真系。 不过听闻好似话，即系如果你屋企出边咧系多树嘅，总你会令到你嗰间屋咧，应该就冇咁多阳光会可以照咗喺间屋里面，系咪？如果系咁样嘅屋嘅话，你都要小心啲。通常我哋会觉得咁样，哇，咪好靓咯，系、咪？但系咧就会好容易因为咁样嘅话咧，冇阳光入去咧，你嗰间屋就会比较阴啲。 嗰、啲叫树压人啊， 但系 树压屋 ，sorry， 树压屋。佢如果屋压树咧就好啲嘅，即系佢屋高过棵树好啲嘅。 系， 但系如果树高嘅你间屋就唔系咁好。 但系又有啲人又话有啲咁嘅传说有讲过，就系话如果我哋系做呢一行咧，吓、即系呢啲就当然系迷信嘅嘢啊，都系啲民间嘅传说嚟嘅。咁啊，当然信不信由你啦。咁就系话咧，似乎就系住呢啲咁嘅屋咧，又特别搵钱嘅。我唔知两位。有冇聽過啦？咁、因為我有聽過有一個咧，就係、一啲外地嘅叫做係明星啦，咁一位嘅名人啦，咁佢其實都好叻，係講鬼故啊，或者係去即係一啲 做靈異嘅節目啦，應該咁講。咁都叫做係喺嗰個界別嚟講嘅話，都大家都好出名噶啦。咁佢就佢試過嘅就係住咗有一間屋咧，係人同佢一齊去睇呢一間屋嘅時候，都叫佢唔好住啦。入到去咧，你有冇試過有時睇一啲屋就會係咁嘅？出邊明明係大太陽，入到去咧冇光，同埋你又會 feel 到嘅就係咧，哇，好似浸浸涼咁樣嘅間屋。 我講過最驚嗰間屋咧，就喺西貢有一間村屋啦，好大太陽出邊，同埋間屋出邊咧雖然舊啲，但係你望落冇乜特別異樣嘅。但係你入到去咧，第一咁涼嘅，即係雖然好熱，入到咁涼嘅，本來好舒服嘅係咪？ 我知啊， 但係咧，中意呢啲屋㗎嘛。 但係咧間屋咧荒廢咗好耐啦。第一 荒廢啊， 荒廢又可以用荒廢形容，因為邊咧鋪曬塵㗎，跟住咧你見到咧。佢好似啱啱离开依间屋咁噶噃，即系好似嗰个人头先仲喺度噶，拖鞋啦， 啲嘢完全冇攞， 啲毛巾仲挂喺度啦。 我又见过呢啲。 台上有份报纸打开咗，但系嗰份报纸系十几年前噶啦。你觉得咪好奇怪啊？好似咧佢走得好匆忙，份报纸仲打开，仲有半杯嘢饮剩嘅摆喺度，但系蓬晒尘，最得人惊咧。是大厅中间系张摇椅啊， 仲喐紧，仲喺度摇下摇下。 咁又冇，但系嗰啲布局拍鬼故唔使再化妆噶，大佬依间屋真系 唔得啊， 即刻走啦。 点解你会去睇间咁嘅屋噶？即系佢会带你 嗰间屋就我嗰阵时本来想买嘅，即系买啲平平啲嘅村屋。总之系咁啦。咁但系咧，佢嗰后来系个老人家嚟嘅，佢话佢火烛烧咗屋契。咁我就问个律师，佢话唔好卖啊，即系因为太多拗撬啦。 系啊， 冇咗屋契咁即系点咧？咁样咁咯。 系啊，诶，我唔知系咪同你睇过同一间咧？ 好多人惊噶。 但系我睇嗰间嘅时候，我都系嗰阵时候我想买屋，跟住咧佢就系诶就系嗰啲啦，即系我俾一个大个 budget 俾佢，佢就会带我睇嗰啲，梗系全部都系旧噶啦。 梗系啦。 但系嗰间屋咧就唔系喺西贡，喺清水湾，好奇怪嘅。佢总之佢就系有一条路，系一条大路，转咗落去之后嘅话咧，你就一定要喺某一个地方停咗之后嘅咧，你要行落去嘅。当时我哋细细个其实觉得真系冇乜所谓咁啊，行咯。 唔系，同埋你拣得呢啲地方。你都唔介意偏僻嘅啦， 冇錯，就係預佢隔蝕嘅啦，就係 隔蝕佢先至買得咁平。尖沙咀睇或者彌敦道睇啦， 就好似大佬所講嘅一樣啦，就係你行到埋去嘅時候嘅話咧，佢咧就其實靚嘅喎，因為佢係三層。如果你一買嘅話，你就要全層。 哦，係啊，我嗰次都係啊，成棟㗎， 成棟買嘅。咁佢就好得意嘅喎，下邊嗰間隔咧，佢就有一個大嘅地方可以俾你咧，就係佢又唔係花園嚟嘅。總之佢就有一個地方，佢就係喺個地下，有冇前邊度有啲空地啦？跟住你嘅二樓、三樓。你一上到去望咗佢咧，佢系咁倚都叫咗喺嗰啲树罅嗰度咧，见到海景嘅，系咪好理想啊？ 啊， 见到海景嘅，咁跟住哇，真系好纠结。但系正如你所讲，好得人惊。一入到去嘅时候咧，一开到门，仲要系旧式嗰种咧，有种竖横竖嘅嗰种木门， 即系传统村屋， 其实都几正嘅。一开到入去嘅时候咧，就对住几个神主牌。 即系上一手嘅神主牌， 冇上嘅，对唔住啊，因为嗰间真系好得人惊，就对住几个嗰啲咁样嘅神主牌， 即系意思即系佢嗰啲祖先嗰啲 喺度， 佢唔拎走嘅， 就正如你所讲个格局，亦都系咁啦， 搬走 就有个圆台，好记得嘅，放喺中间， 仲系几未送喺度， 冇送，但系佢就系有你所讲嘅嗰啲佢生活过嘅痕迹，佢仍然留喺度， 佢好似啱啱走嘅咁， 冇错， 点解你会咁嘅？ 即系你打开。挂晒喺度，衣柜佢有一两件衫啦，仲有啲衣架喺度啦，跟住就正如你所讲嘅，就系有一两对鞋就即系立乱咁摆咗喺度啦。再上三楼嘅话，你会见到嗰啲蚊帐，佢仲挂咗喺度啦。咁我就觉得我就 佢咪夜晚仲会翻嚟嘅咧？系啦，你会问自己佢系咪仲会翻嚟？ 你有个感觉，觉得系有人喺度住噶。 系啊，呢个感觉系好得人惊噶。 咁我就同嗰个即系卖楼嗰个人讲啦，我就话即系其实点样？佢又系咁讲，佢就话丢空咗好耐噶啦，个业权。就清楚嘅，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如果你要执呢一只呢一间楼咧，应该要用好多钱。 系啦， 所有呢啲旧屋都系，你唔好以为你可以拎个结搬啲又去住啊。 即系有机会，好可能嘅就系嗰啲里面你睇唔到嘅嘢，例如可能嗰阵讲紧呢啲水喉或者乜嘢嘅，你全部都要换噶啦。 你知唔知个地产同我讲咩啊？ 嗯 啊，梁生，如果你真系觉得佢入边你好接受唔到，不如咁啦，你拆晒佢啦，你净系即系当买笪地，你咪拆咗佢起。 吓、啊，我话咁大工程冇得挂， 系啦，有排搞。 又咁讲，嗰阵时候其实真系要起一间村屋系唔贵嘅， 嗯， 所以嘅就系我纠结就系在于呢个地方。咁我就觉得咦系，佢亦都讲得啱，有道理嘅、嗯，即系你当买笪地之后，跟住你自己起咯。 佢都有咁同你讲。 系啊，咁、但系唔得咧，我真系一开好，咦，嗰度门口就简直就系幻海奇情嗰个感觉咯。 咁、啊啊、你见到罗兰喺入边同你打招呼。 系啊，又或者佢夜晚嗰时翻嚟嘅就系点解你住咗我间屋啊？ 点解你瞓咗我张床？你仲将我件衫啊挂喺度呢件，你中唔中意啊？ 有冇麻雀台摆咗喺度，仲打紧麻雀咁？你又惊？ 咁我就我讲翻啦。咁啊，头先我又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有一个系外地有一位嘅，即系叫堪称鬼王啦吓。咁啊，一个嘅即系节目主持人，佢就系话佢就系睇咗一间咁嘅屋。咁点不知嘅就系住咗入去之后，唔知点解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喺嗰度咧系一个工作室咧、嗯，就会好似觉得你掩掩养养咧，会有人成日都。 装佢， 咁跟住咧，佢又唔惊，佢成日同佢讲嘅就系，使咩咁样鬼鬼祟祟啫？要睇就大方咁睇咯。咁所以间唔中佢就会见到呢啲咁嘅嘢。咁点不知有一次，佢喺一个饭局里面就撞到有一位师傅。个师傅二话不说同佢讲，佢话你最近系咪搬咗新屋啊？佢话系。咁跟住佢就话你住紧一间系鬼屋，你知唔知啊？佢话我知，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唔知点解系啦，我好中意，以及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喺嗰段时间嘅话，佢特别搵钱，所以佢唔舍得搬走。系、啊， 好，我哋又凉翻少少啦，冇咁热啦吓。 系咪咧？有冇凉翻？ 好凉啊！ 不过以上嘅嘢咧都系听翻嚟嘅啫。系 啊， 系啦。咁啊，当然啦，每一样嘢嘅话都系信则有，不信则无。 呢、這个时间我哋要听即安剧吓，咁、而我哋听日咧就十点钟风骚发人先见大家啦。 好咧，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几时先有嘢食啊？佢阿慧敏哥喺厨房搞成招噶啦，佢又想煮咩俾我哋食啊？喂，话时话，喂，今次我哋系咪真系讲真话噶？ 梗系唔讲啦！你记唔记得上次啊？我哋就系因为太诚实啦，搞到佢唔开心咗成个几月啊！ 喂，但系唔讲真话会唔会害咗佢噶？一阵间我哋赞佢两句，佢真系以为自己全艺了得咁样，跟住又话同朋友又开咖啡又成咁样做生意，喂，越搞越大喎、 啊！吓、啊，唔会啩？即系佢近排自信心低落啊嘛，唔好再打击佢啦。 喂，有嘢食！ 哇！ 好嘢啊，慧敏哥，好香啊！ 哇，你闻闻到香味啊？哇，我就唔系好闻到啊！ 哎呀，你收声啊，思芬，你鼻塞啫嘛，嘿， 你快啲试下啦！我精心炮制嘅鲜番茄肉酱意粉，我今次用咗和牛做嘅肉酱，牛味会更香、更浓郁，同埋转用咗一只有机全麦手工意粉，更加烟韧噶！ 哇，个卖相真系好靓啊！睇得出你好俾心机煮㗎喇。 係咩？喂，同我同楼下茶记见嗰个肉酱意粉都唔係差多啫，40蚊有找，唔使借住餐梦啦。 思芬啊，你可唔可以讲句好啲嘅说话啊？唔好理佢啫，慧敏哥，我见你近排呢都不停喺度煮嘢食，睇嚟你都真係好有决心喺飲食界嗰度发展喎。 我今次係好认真嘅，所以好需要你哋最真诚嘅意见，快啲试下啦。 慧敏哥啊。即系你有决心，好事嚟嘅。咪即系，但系你要知道做飲食业咧，其实净系煮嘢食就唔够嘅。嗱，如果要开 cafe 嚟讲咧，先要熟悉嗰啲法例嘅要求，例如开食肆之前就要向劳工处呈交开设应呈报工场呈报书。 报开工，我咁守法一早就知啦。 仲要熟悉各种飲食业嘅工作安全噃。 飲食业工作安全啊嘛，我识啊。 慧敏哥，你又识真唔真噶？ 唔信嘅话，你哋可以考我噶、哦。 真系识，我真系唔多信啦。嗱，不如咁啊，你可唔可以讲出常见嘅飲食业工作意外有边几种啊？ 容易啦，包括有被手工具所伤、灼伤、跣亲、棘亲，又或者提举宠物嘅时候整伤自己，仲有被机器整亲等等啦。 哇，真系估你唔到识噶、哦，真系啊！既然咧就俾手工具所伤系其中一个常见嘅飲食业工作意外，咁有咩方法避免呢？ 好多噶，我数几样俾你听啦。首先，道具要保持良好同埋锋利嘅状态。 咪住先，维敏哥，要避免俾刀具整亲，反而要保持刀具锋利。我有冇听错啊？ 你冇听错，系噶，刀具够锋利，切嘢都容易啲、轻松啲，咁样先可以减低喺切嘢嘅时候切伤自己啊嘛。除咗保持刀具锋利，仲要选用适当嘅刀具去进行唔同嘅切割工作，仲要喺一个坚实平稳嘅台面上面切嘢，同埋啊，要记住带翻一对防切割手套，咁就安全啦。 喂，你讲嗰啲真系切嘢嘅时候要注意嘅安全措施嚟嘅、哦。喂，咁切完嘢之后，啲刀具又应该点处置呢？吓、 啊，污糟嘅刀具，梗系千祈唔好将佢同其他需要清洗嘅碗碟摆埋一齐啦，惊其他人唔留意，会喺嗰啲洗碗碟嘅时候割伤只手啊嘛。而洗干净嘅刀具，梗系要即刻放翻落刀架，唔可以周围摆啦。 哇，慧敏哥，你真系识预防被刀具割伤嘅安全措施噶噃。我不过咧，仲有其他工作意外噶噃，例如灼伤，又应该要点样预防啊？ 装热汤滚油嘅时候，唔好装得过满，如果唔系喺搬运嘅途中好容易倒泻噶。而运送嘅时候，要确保通道畅通，仲要提醒附近嘅人要小心。 哦，真系识噶，啊不过煮紧嘢嘅时候。你又觉得有啲咩要注意咁呢？ 梗係要注意煮食器具嘅手柄唔可以伸出通道或者其他开着咗嘅炉头上面啦。当要打开煮食中嘅煲盖嘅时候，首先要戴返对隔热手套。同埋记得煲盖要慢慢咁样向外揭，千祈唔好对住自己呀、啊。如果唔係自己好容易俾啲蒸汽灼伤㗎。嗱，斯芬莫莉，你哋都问咗咁多啦，我哋可以言归正传。嗱，试下我个肉酱意粉得唔得先？ 诶，未啊，即系仲有嘢想问。嗱，头先啦，你都讲咗好多噶啦，譬如跣亲或者棘亲咧，都系常见嘅意外嚟噶嘛。咁但系点解会系常见嘅呢？ 通常因为工作场地唔够整洁咯，例如地面有油渍。物料又乱咁摆，地面唔够平坦，或者系通道摆满晒杂物，咁啊容易发生跣亲同埋棘亲嘅意外咯。 啊，咁当见到嗰啲积水啊、油渍啊，咁啊，即系梗系要即刻抹翻干净啲地方啦。啊，不过除此之外，其实仲有啲咩预防嘅方法呢？ 一定要保持排水系统畅通，工作场所嘅地面要平坦，唔好凹凸不平。同埋货物要整齐叠好，远离行人通道，咁就可以减低员工俾货物棘亲嘅机会啦。而且喺厨房工作，一定要着翻对防滑鞋。 唔止啊，使用呢啲厨房机器嘅安全，其实都好紧要啊，慧敏哥。 系啊，机器都有好多危险嘅部分噶，如果冇安全护罩嘅机器，绝对唔可以用。而且护罩嘅开口要细小，以防手部触及危险部分导致受伤。而且工人受过训练先好操作机器噶，同埋机器要有容易触及嘅电源开关装置，万一发生意外，工人都可以尽快揿熄部机，减低受伤嘅程度嘛。 哇，好嘢、啊，维敏哥，真系问你乜嘢都识答、啊。 哼，我为咗开咖啡，我成日上劳工处网页睇嗰啲食物业安全资料噶。最近仲有两辑新制作嘅饮食业安全动画，分别系机器安全篇同埋体力处理操作篇。系咧，你哋试食得未咧？ 啊，未啊，因为斯芬佢话仲有其他问题想问你。喂，你快啲问啦，斯芬。 咪住。 咩啊？ 你哋两个咁古怪嘅。 冇啊。 你哋系咪对我嘅厨艺冇信心？ 真系冇咧， 系咪一啖都唔敢食？ 梗唔系啦，即系其实阿慧敏哥嗱，即系讲真，我哋都食咗咁耐啊，即系你冇理由唔知我戒咗牛肉噶嘛？ 仲有啊，慧敏哥，你知道我成日话要 keep fit 噶啦，我上个月开始戒咗淀粉质啊。 系喎， 系咯，咪就系咯。 咁私分你净系帮我试啲意粉，莫莉你又主力试个酱，咁咪得咯。 咁唔得嘅。 饮食业潜在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 Vivian 陈慧敏。